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近日，由于日照时间渐短，夜间降温较快，北京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本周气温将明显下降，北京或将入秋。九六九温馨提醒：夜晚出行注意增添衣物。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方案出台。2013年7月1号以前在北京市注册登记的柴油货运车淘汰时将获得补贴，最高达10万元，这是全国最高的补贴标准。9月29号首车起，北京将优化调整6条公交线路，其中新开线路1条，优化线路4条，同时撤销线路1条。本次线网优化重点针对前三门大街、南苑路、莲花池东路等交通走廊的并行线路进行优化整合。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发布，将从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共有产权住房严格控制套型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下的套型比例，城六区最大不超过90平方米。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Yeah。 许这是结果，却为何如此的冷漠？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心痛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想离开这生活，怎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伤感的一幕，剧中人是我，无法去触摸，只有散场的落寞。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也许这是结果，却为何如此的冷漠？ 最近呢，比较喜欢看《蒙面唱将猜猜猜》这个节目，其中已经揭面的张韶涵演唱了这一首由孙楠原唱的《是否爱过我》。张韶涵她的声线是独一无二的，听她的现场演唱，她的实力依然如旧。这几年的兜兜转转，她的人生从天堂曾经跌到了谷底，而这一次的复出之后重新出发，她终于再次以一个歌手的身份站到了真正属于她的位置。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迸发着如此强大的音乐力量，即便坎坷，即便韶光不在，他却还是那个眼睛大大的、歌声空灵透亮的张韶涵。 一定会来的春天，

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站东街和北京站西街送站车辆随意占用机动车道，加剧交通拥堵的难题有望根治。近日，北京站西天桥北侧华联超市门前广场新开辟的第二洛克区已经建成，方便从长安街东二环方向过来的社会车辆短时停靠洛克。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药品安全合作联盟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共同发布《儿童用药安全现状报告》。报告显示，药物中毒儿童有81.4%因儿童自己误服导致。市发改委近日透露，截至目前，北京16个区已经全部完成拆违任务，目前3200公顷的留白增绿任务已落实到地块上。近日，王府井步行街上的百货大楼轮廓灯点亮，柔和的暖光将楼体清晰地勾勒出来，标志性的钟楼也首次有了夜景照明。这座有62年历史的建筑更显典雅，这是王府井大街整治提升和景观改善的又一亮点工程。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告别你，要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告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 是我自己。为什么告别离又说声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又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于齐秦的演唱，而他的这张专辑也是一张翻唱专辑，曲目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一些唱将的代表作，有崔健、罗大佑、邓丽君、李宗盛、王杰、许茹芸、张学友、王菲等等，都说是浪子王杰柔情小哥，而王杰与齐秦也是那个年代无可比拟的两大歌手。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的这首歌曲呢？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由王杰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心中的火，再没有。

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节日油价的涨跌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左右的，但长期开车的朋友一定知道，即使是同一辆车，不同的人去开，汽车的油耗也肯定会大不相同。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车主对车速的把控了。其实每台汽车都有一个最省油的行驶速度，专业术语叫经济时速，只要车速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油量都会有所增加。虽然每公里省下一两个油看似似乎微不足道，但一年坚持下来也能减少不少开支吧。车子越快越费油，就像人跑得越快越累一样，比较好理解。那为什么速度更慢也要更费油呢？这个其实和发动机的利用率有关系。发动机和人不一样，主要是机械零件组成，当车子低速行驶时，发动机的扭矩也会更大，这时候的发动机就像人努力爬山一样，虽然速度慢，但其实消耗也是相当大的。当车速上升时，发动机的利用率也会不断上升，上升到2000至3000转左右时，发动机的利用率甚至可以达到80%至90%，这个时候的燃油经济性是最好的。如何判断自己车子的经济时速呢？其实现在大多数车子上的仪表盘都有瞬间油耗这么一个参数，我们车主朋友平时开车时可以留意一下哪个速度下的油耗是最低的，那就是我们自己车子的经济时速了。排量同样决定了一辆车的经济时速，2.0升排量以下的轿车经济时速在45公里到65公里之间，2.0排量以上的轿车经济时速基本上是55公里到80公里之间，如果是排量越高的车子，那么经济时速一般也就越高。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了解经济时速省油只是一件小事儿。 拥有你的甜蜜，哪怕你我。

人不喜欢去菜市场，觉得拥挤、局促、吵闹、腥臭，什么菜都堆得又高又乱，生肉鲜鱼散发着浓厚的腥味，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在真正的美食生活家眼里，都是美味佳肴的灵感与素材。其实一个城市的食物文化从菜市场就可以窥见了，广东的折耳根、老姜，湖北的藕带、掐青菜坛，潮汕的牛肉丸、五米稞，东北的姑娘果，浙江的紫云英。如果想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地域饮食文化，其实呢可以去菜市场去看一看。 Yeah.

看我如何的想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哦，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哦，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 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邰正宵嗓音质地和唱法都与王杰有点像，弄得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觉得这首歌找一个字代替是王杰唱的。邰正宵的歌声呢是温柔而有男子气概的，而他做的词也是凄美又浪漫，他扮演的角色忧郁而又耐人寻味。然而透过台式的音乐来看生活当中真实的邰正宵，是开朗幽默而又气质洒脱的，举止也没有半点的虚伪做作。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好歌。陈慧娴《傻女》。 饰演你教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八月已经过去，炎热酷暑也快接近尾声。九月，天气逐渐转凉，许多地方已经显露初秋的景象。有些美景只有在这时才能展现出它们惊艳的风景。西藏的林芝是中国秋色中浓墨的一笔，林芝的秋色已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九月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在青藏高原湛蓝的天空下，处处是浓得化不开的斑斓色彩，美的是那样的令人惊心动魄。大片金色的松林，碧绿的峡谷，火红的枫叶，与皑皑冰川、雪山蓝天相映，其中还有新罗的村庄，那种油画般壮丽的高原风光充满了诱惑。拉卜楞寺的辩经声随着炊烟一同升起，草原上沁入心脾的酥油香久未散去，拉卜楞寺如同世外桃源般一世独立，这里是圣境天堂般的甘南。甘南草原上的香巴拉，流经甘南的黄河给了甘南苍茫高原的壮丽景色，居住于此的藏族民众给了甘南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深秋的甘南色彩是丰富的，壮美辽阔的湿地草原风光以及简单安静妖娆的花湖无处不让人流连忘返。有人说去了喀纳斯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秋色，这里有着渐黄的白桦林，清澈见底的湖水，林间空地草甸如菌，山花鲜艳，仿佛一个异域的童话世界。喀纳斯是世界少有的人间净土，这里既有北国风光之雄厚，又有南国山水之娇秀，随手一拍到处都是一幅幅的极致大片。青海的夏天如同青春一般灿烂而短暂，那接下来的日子随着一场场的秋雨，青海将迎来色彩斑斓的秋天。初秋的青海湖更加沉静迷人，湖水湛蓝，天空辽阔，湖畔的草地绿色黄色交融，这种无人打扰的美丽更让人沉醉。草原上开满了五彩斑斓的野花，把草原点缀得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如五彩斑斓的蜘蛛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令人神往。美好的九月，一个背包，一个相机，去追寻这世间最美的景色。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谁又流干泪流泪难分